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顶着第一部全片使用 IMAX 摄像机拍摄的好莱坞商业大片，漫威电影宇宙十周年史诗级终极对决等等光环，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在上映前即引发影迷的狂热。2018年4月27号登陆北美院线，5月11日在中国公映以来，果然不负众望，实现了口碑与票房双飘红。有观影者看罢直呼过瘾，称这部影片特效非常的震撼，正反派角色都刻画用心。虽然是一部商业电影，但观众压根儿就没有吃爆米花的时间，全程燃爆。那么算起来，这已经是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第19部影片，故事情节上接《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和《银河护卫队二》。那么，影片《银河护卫队》第二部您看过吗？在您看来，这算是一部成功的续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银河护卫队二》。2014年讲述漫威宇宙超级英雄的电影《银河护卫队》上映之后广受好评，因为这部影片和以往超级英雄电影的风格大不一样，充满了喜剧效果的台词和情节，一改往日超级英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严肃形象，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2017年5月5日，影片续集《银河护卫队2》在中美两国同时上映，并最终在中国获得了 6.86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而且在全球票房榜上，影片最终获得了 8.63 亿美元，位列2017年全球票房的第六位。这部影片不仅在演员方面沿用了上一部的原班人马，就连导演团队都没有变化。导演詹姆斯·古恩表示，这一次拍摄的时候显得轻松多了，因为拍摄第一部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银河护卫队》是什么，而且主演克里斯·帕拉特也不算是一线演员，他呢很担心影片出来之后会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但是第一部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观众一直很期待看到续集，所以詹姆斯·古恩在拍摄的时候心理压力就减轻了许多。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银河护卫队》第二部的故事。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星爵彼得奎尔在卡摩拉、火箭浣熊、格鲁特和毁灭者德拉克斯的帮助下击败罗南，避免银河系被毁灭之后，一起成立了银河护卫队。这一次他们受雇于拥有完美基因和金色皮肤的索维林族大祭司阿耶莎，防止索维林族的能量电池被偷。任务完成之后， 阿耶莎按照规定把他们的囚犯星云送给了银河护卫队。星云原本是卡穆拉的妹妹，两个人当初被灭霸收养，并被培养成训练有素的战士，但是星云始终没有卡穆拉强。两姐妹每次比试之后输掉的星云都会被灭霸改造，渐渐的她成为了一个机器人。她憎恨灭霸的同时也想要击败卡穆拉，证明自己的实力，却没想到如今落在了阿耶莎的手中。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银河护卫队得到星云准备离开索维林星的时候，火箭浣熊偷走了几块能量电池，不久就被阿耶莎发现，他立即下令派出舰队追杀银河护卫队。就这样，星爵等人遭受了攻击，在一顿狂轰乱炸之后，他们的战机也遭到了重创。但是就在索维林的飞机将星爵的飞机团团包围后，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飞行器，紧跟着所有索维林的战机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不过星爵这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飞机受到了很大损伤，所以不得不迫降在附近的博哈特星球上。着陆之后，卡莫拉非常气愤地来到众人面前： 瞧你们干的，我们的飞船被毁了一半。 我的船？ 本来你俩随便谁都能带我们飞出那片星域，结果你们却昏了头，在那乱开一些无聊的玩笑。 但凡我下半身能多长只手，我敢保证飞船能绝对安全着陆。 Peter，我们差点被你的自负害死。 你怎么不说是因为他偷了钢钛电池？ 那个是狗头电池。 你是狗改不了吃屎。 知道我为啥偷电池吗，星矢？ 嗯，我才不是星矢呢。 因为老子一直就想这么干。 混蛋， 我们扯这些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刚才有个小人炸了50艘飞船，我们才得救的。 多小的人？ 不知道，像这么小。 你说有一个小人救了我们。 如果近点看他，他肯定会大。 这叫做近小远大，傻帽浣熊。 你再叫我浣熊试试。 哦，抱歉，我有点过分了。小熊垃圾桶。 他在夸我？ 我不知道。 更傻帽， 还不如叫浣熊呢。 你想找死？嘿，我受够你了。我要 有人从跳跃点跟着过来了，把我放开，我可以帮你们。 我不傻，星云， 你在战斗中拒绝援手那就是傻。 我一放开你就会袭击我。 我不会的。 你们看，一个邪恶的超级坏蛋学会怎么撒谎呢？ 我敢打赌是那个小人。 飞船平稳降落，走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男人看上去岁数很大，是个中年人，而女人非常年轻，他们像是主仆关系。看到星爵彼得，男人率先开了口： 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到底是谁啊？ 我以为凭我这张超俊朗的脸你能认出来。我的名字叫伊狗，是你的父亲彼得。 尽管彼得不太愿意承认他，但一直渴望得到父爱的他还是渐渐地接受了这个现实。第二天，伊哥带着彼得、卡摩拉和德拉克斯回到了伊哥自己的星球。 你有星球，而且不穿任何设备干掉20多艘飞船，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就是所谓的天神族，宝贝儿。 天神族像神一样吗？ 也没特别厉害，至少现在我和德拉克斯一样谦虚。自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从我记事起，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在闪烁着，孤独地漂浮在宇宙中。在几百万年之间，我学会了控制周围的微小颗粒，逐渐变得聪明而又强大。然后我就继续在这里建造，一层又一层，直到建成你们见到的这个星球。 哇哦！ 但我还不满足，我追求真谛。在这浩瀚的宇宙中，肯定还有除我之外的其他生命体，我这样想，然后我就决定自己要去找到他们。我创造了 想象中生命体本该有的样子，就连最小的细节也没放过。 包括生殖器吗？ 闭嘴， 你是不是有病？ 如果它是一个星球，它怎么和你妈生的你？它会压扁你吗？ 我才不想听我父母是怎么。 为什么？每年冬天我爸都会跟我讲他怎么让我妈怀孕的事情。 你也太恶心了。 很美妙，你们地球人才有病呢。 没错，德拉克斯，我有生殖器。 我就说嘛， 而且还很厉害。 嗯， 此外我还有痛感神经、消化系统和所有的配套器官，我想感受一个真正人类该有的样子。我就这样在星际间游走，直到我发现了我所想的生命。原来我在宇宙中并不是孤独的。 你什么时候遇见我妈妈的？ 在那之后不久。和美瑞第斯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我叫她水中小百合。而这爱的结晶，皮特，就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我听说有个地球出身的人手握无限原石竟然没有死，我马上就知道那肯定是我的儿子皮特。 你爱他，为什么还要离开他？ 说到彼得的母亲，伊戈不禁沉默下来，他把其他人都支走，带着彼得来到花园里，那里有一尊巨大的彼得母亲的雕像。 我妈跟所有人都说我爸爸是从外星来的，他得了脑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皮特， 我很愿意相信这一切，我真的这样想，但是你竟然把全世界最棒的女人留在那儿，让她孤独地死去。 听着，我根本不想丢下你的母亲皮特。如果我不能经常回到这儿的话，这个星球的光还有这个身体都会枯萎。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来？为什么你派永渡那个所有人都讨厌的家伙来接？ 我很爱你的母亲皮特，我不忍心站在她已经不在的地球上。你根本体会不到我失去她的那种心情。 我怎么体会不到那种心情？我眼睁睁看着她死的。 数百万年间，我不知道自己犯过多少大大小小的错误，皮特，但你是我最好的杰作，请让我尽一个父亲的职责。我相信你母亲也愿意这样。我会教你很多关于这个星球的事情，还有里面的光，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儿子。 你什么意思？ 把手给我，儿子。 伊戈牵住了彼得的手，教会他聚集自己的意念，用意念的能量做出了一个小的光球。这边彼得和伊戈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重新找到父爱的他兴奋不已。然而飞船那边却出了意外，因为银河护卫队偷走了能量电池，并从索维林星人的重重包围下逃跑，所以大祭司阿耶莎格外的愤怒。他找到太空海盗组织掠夺者的头目永渡，希望永渡能够帮助自己追杀彼得。永渡和彼得也算是老相识，当年伊戈委托永渡去地球接彼得，但是他没有把彼得送给伊戈，而是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一起掠夺盗窃。永渡轻而易举地追上了彼得的船，并且抓住了火箭浣熊和格鲁特，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星云趁机煽动永渡的部下背叛他，最后永渡也被抓，并和火箭浣熊关在了一起。好在永渡的副手克拉格林没有选择背叛，他等星云驾驶飞船去寻找卡摩拉之后，把永渡等人放了出来。 星云搭乘小型飞船来到一哥的星球，找到卡摩拉进行激战。最后星云终于赢了，但是他并没有对卡摩拉痛下杀手，而是流露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原来他之所以要不断地挑战卡摩拉，并不只是想证明自己比他强，更希望能够以此来引起他的注意，让他把自己当作妹妹对待。通过这一次谈话后，姐妹俩的关系缓和了很多，不再总是针锋相对。与此同时，彼得在休息的时候，一哥又来找他。 真是巧啊，你也在听这首歌。 你是说 Brandy， 镜子乐队的，你妈妈的最爱之一。 是的，曾经是 地球上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也许就是最棒的。 是的，没错。 知道吗，皮特，我们俩就是那歌里唱的水手。夏日与君初相见，带来礼物自天边，就像我给你妈妈的礼物，或者像你给卡姆拉的。水手都说布兰迪今后定是美娇娘，其我心已有所属，一生挚爱在海上。大海把水手呼唤回去，他爱着那个女孩，但那不是他的家。大海召唤着水手，正如同历史召唤着英雄。有时候我们被剥夺了凡人的快乐。 当然你可能不是凡人，但是我 不，彼得，只要这颗星球上有生命之光，死神对我们来说就是陌生人。 我不会死吗？ 嗯哼， 真的？ 没错，只要这光不灭。 那我可以用它去造一些牛掰的东西吗？向你创造这个星球， 可能需要你花很长时间才能练好，但这一切你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哇，这简直！我要造一座800英尺高的吃豆人雕像，和骷髅王和希斯拉克利尔一起。 随便你。 我要造点怪异的东西。 但你要知道，皮特，这可存在着巨大的责任问题。只有我们才能重塑宇宙，只有我们才可以牵起宇宙的缰绳，并引领它走向正轨。 怎么做？ 跟我来。 就这样，一哥把彼得带到了之前向他展示一切的大厅里。一哥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到彼得体内，让他看到了永恒的真谛。紧接着一哥一挥手，大厅里出现了许许多多星球的影像。 我把这个叫做扩张，这就是我的目标。现在这也应该是你的目标了，我的儿子。 太壮观了。 在过去的数万年里，我差不多在数万个星球上植入了数万个我自己的分身。我需要他们执行生命的一个终极目标，繁衍并逐步替换掉所有存在的生命体，直至最后所有生命都是我。我只遇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天神没有足够的力量负担起这个重任。但是两个天神，现在看可能还行。在我所有的努力里，最诱人的莫过于试图把我的基因同另外一个种族进行嫁接了。我希望如此嫁接出来的结果能够足以推进我的扩张。我曾经让永渡给我送来了一些基因，结果让他破坏了掠夺者的规矩，但是我慷慨地补偿了他，而且我说过我永远不会伤害他们。我说的是实话，他们没感到过痛苦。但是一个又一个的让我失望，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携带神族基因，直到你，彼得。在我所有的胚胎里，只有你携带着生命之光的基因链接。在我的生命里，这是第一次，我真的不是在孤军奋战。怎么了，孩子？ 我的朋友们。 哦，你看看你，那是人类的一面在作怪。 是的， 我们应该是高于这些的。 是的。 现在， 但是我母亲，你说你爱过我母亲。 我是说过，我的小百合，她知道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每一首歌的歌词。我曾经三次回到地球去看她，我也知道如果我再回去一次就离不开了。我的扩张，我存在的理由就将破灭，所以我做了抉择。但是我不该把肿瘤放进你母亲的脑袋里。 得知母亲的死是父亲造成的，彼得变得异常愤怒，他掏出枪疯狂地向伊哥身上倾泻子弹。尽管伊哥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样。 你这可就有点自不量力了。 是你杀了我母亲。 我那么努力的我找到最适合你的构造，可是结果呢？ 这就是我得到的感谢是吗？ 你真的需要理智一点了。我想和你一起完成扩张，但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我看你得像那电池一样为我提供神力了。 与此同时，卡莫拉和德拉克斯从伊哥的仆人螳螂那里知晓了伊哥的真实目的，而早就知道真相的勇度已把伊哥的目的告诉给了浣熊，并决定前往伊哥的星球拯救彼得。最终在螳螂的帮助下，银河护卫队抵达伊哥星球的核心，找到了他的本体。然后浣熊利用偷来的能量电池制作了一个炸弹，兽人格鲁特将炸弹送到核心之后摁下了启动按钮。随后银河护卫队的成员们开始撤退。此时彼得和伊哥化身的战况非常焦灼，为了防止化身去拆炸弹，彼得坚持留在星球上，一直到炸弹爆炸伊哥彻底毁灭的那一刻。就在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时，勇度带着他逃离了星球，并把唯一的一件太空服穿在了他的身上。最终彼得得救了，但是勇度却因为身体暴露在外太空而死去。脱离危险之后，银河护卫队为勇度举办了一场葬礼。最终彼得和卡莫拉互相承认了对对方的爱慕，星云和卡莫拉也决定重新开始做好姐妹，并且加入了银河护卫队。而螳螂和勇度的副手克拉格林也加入到了银河护卫队中。就这样重新集结了队伍的银河护卫队开始了新的冒险。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银河护卫队》第二部。除了扮演星爵彼得·奎尔的克里斯·帕拉特，扮演卡莫拉的佐伊·索尔达纳等主要演员之外，在片中出演勇度副手克拉格林的西恩·古恩的表现也不错，赢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但是导演詹姆斯·古恩的弟弟，其实对于整部影片来说，西恩·古恩除了扮演克拉格林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戏份也不是很多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担任火箭浣熊的动作捕捉。身高1.8米的他，常常要穿着特效绿衣或者蓝衣，蹲在地上手舞足蹈地表演火箭浣熊的台词。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银河护卫队》第二部当中的歌曲，由卡特·斯蒂文斯演唱的《父与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